假如我不曾爱你，我不会失去自己。想念的刺钉住我的位置，我终于没选择的分岔，最后又有谁到达？ 每次你我相遇，情感都会五体投地。可是我要告诉你，有些秘密我永远都不会告诉你。 总在闭上双眼之后才能看见你，这是一颗心中秘密，偷偷在爱你，你却不知道有人在想你。 野哥，一个装秘密的盒子。 设计师，我呢喜欢晚上画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时候平时那个白天特别忙，总是在做设计，在工作呀，在忙公司的一些事情，而晚上这个时间呢，很多时候这个很多人去酒吧呀，去客厅啊，去散步啊，而我呢特别喜欢在晚上画画，因为我最早是学油画的。我喜欢那个夜晚，喜欢把自己一些有灵性的东西在夜晚表达出来。我觉得这个画油画的方式比较适合我。所以说我特别想用油画的这种方式来表达我的这种内心的一些想法。我的画画虽然不是太好，但是呢我喜欢我的画画的那种感觉。画笔的那种感觉，就是想抒发一下自己的心灵吧。 黑夜的颜色能否黑一点，让沿途的街灯能浮现，这个城市的安静能否再安静一瞬间，让我的求救再微弱你都听得见，为何一道黄昏寂寞好深遮住回你怀里的路程，等你的脚步给我心声，我的夜梦终究快要变永恒。任性的泪水若洗净双眼，或许哭能恢复我视线远，慢条斯理的时间若能加速到了明天，或许我的你能提早写见我一面，为何一道黄昏 脚步很轻，也很静，脚步很慢，心很乱。白天沉默寡言，午夜万语千言。 爱情如果真的是束缚，为何你能爱得轻松自如？你说你天生爱孤独，两人生活有点太清楚。 夜里毫无防备地爱着恨着，而白天却小心翼翼地装着藏着。我想告诉你，你不用那么委屈自己，你也可以一个人出去玩，你也可以想什么时候回家就什么时候回家，你也可以什么活都不干，只想着明天的明天。但你必须明白，即使这样，你照样会寂寞，照样会不快乐。于是你只好每天寻找一些新的东西来让自己过得有意思，不孤单。可结果你什么都没有得到，就已经老了。这首歌叫我不好爱，听不懂没关系，记住这几个字就可以了，我不好爱。 But how I 已经造成不少伤害，别再忍耐，病情这么危殆，没几多奇迹可盼待。在世间千万人亿万人，有一些人却实在不适合被宠爱。你又美丽又伟大又这么慷慨，我被厚待亦相当意外，给你宠爱，这恋爱结果倒下来，大概只是我不好爱。我又愤怒又脆弱，固执不会改，被冷落却不肯接待，给你宠爱，这恋爱爱不出未来，大概都是我不好爱。 接待，当你跟我有一个那么不意外，得你一人越来越可 这样突然爱上你，还有那些黑夜中轻轻流淌的旋律。这里是夜歌，吴周彤和你在一起。 我醉了，我的爱人，我的眼睛有两个你，三个你，十个你，万个你，不要抱歉，不要告别，在这当 告别，只希望你把这首歌听完，让它能够幻化出一种依恋。 我醉了，我的爱人，不要不要说谎，你的目光说明一切，我们的一生已经满意，不要抱歉，不要告别，在这等 不会舍得慌，

感受得到，这样的见面方式对谁都 街角。我是一个业余文学爱好者，在晚上的时间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，可是我自己认为，我觉得晚上如果时间再多一点就好了，因为白天往往觉得这个时间过得特别慢，因为白天好像工作效率也特别差。到晚上的时候呢，我就可以做很多想做的事情，比如说看看书啊，或者说写点东西啊，或者说自己坐在那里发呆，什么都不去想，这种感觉也特别好。所以我一直特别向往说，哎呀，在这个地球的两极，如果出现了这个极夜的话，我就特别高兴，整天都是黑天，该多好啊！不过我这么说，我估计可能有人会说我啊，我特别喜欢一首歌曲，我觉得它特别适合在晚上听。 雨刚下过，云朵还在天上漂泊，云将雨摔落，又随着风满山的走。天天洒下的那是什么？是忧是愁，是心灵难受。那是什么我不懂，它却执意要走，留下了我。看到叶在凋落，直到秋天已经来过，留下了等候，又随着时间悄悄地走。再满枯黄的那是什么？是聚是散，是难以回首。那是什么我不懂，它却蓦然而走，留下了我。不愿见到感情崩溃，只好逃到天际边缘。思念的痛却砸落，深深砸落，藏在最深的心田，我还在守候。寂寞是收获，泪水潸然落下之后，所剩的是我。不想再多说，我去曾经犯下的错，沉默和堕落，现在陪着我一起度过。回忆的事或许让人累过笑过，刻骨铭心过，太多的忘不了，所爱的却要走，真的是我。心崩溃，只好逃到天际边缘。思念的痛却砸落，深深砸落，藏在最深的心田，我还在守候。 是收获，泪水潸然落下之后，所剩的是我。不想再多说过去曾经犯下的错，沉默和堕落现在陪着我一起度过。回忆的事或许让人累过笑过，刻骨铭心过，太多的忘不了，所爱的却要走，真的是我。所剩的是我。 鱼刚下过，云朵还在天上漂泊，云将雨甩落。这首歌叫真的是我，没错，他讲的是我，真的是我。可是有一些秘密我并没有说出来，它永远会留存在我的记忆里。而同样你也是这样，对吗？还不如我们来听一个小姑娘给我们讲述她的秘密。 今晚的我不发呆，就算屋外下着雨，心里面想着你的人，想藏着一个秘密啊。当黑夜过上月光，请照亮我等待的地方，第六感好紧张，只想看到天使的模样，祈祷幸福能够停下，让我们拥有翅膀，乐园里小小的梦想，我希望